花生當飯食，我哋香港人最積極。我係肥佬黎， 你真係大鑊，我真係準備着草，我準備着草。 生活態度就喺呢度 ，hkpeanut.com。 路遥知马力，日久见人心，破迷信，讲真话，大军草。 圣诞节又到，筲箕湾翠怡街推出圣诞派对到回大优惠，两款圣诞套餐封建游人适合十至十二人，开大话细 party 就啱晒啦。 按码速第二线2904-8644，地址筲箕湾筲箕湾道273号地下。20号前订购，仲有一份哈哈哈平款送添。 好啦，咁啊就返到嚟啦，咁啊我哋亦都要帮自己埋个广告啦。1月7号就係我哋呢嗰、那个叫做系呢 BBQ 网载。 哦 ,BBQ。 係啊，你话你唔知嘅咩大佬啊。你好似今日先听到咁样嘅大佬。咁啊好啦，可以去幅图先啦，唉。咁啊 ,1 月7号咁就係下个月嘅，等先啦，第几个礼拜日啦。下个月嘅第一个礼拜日嘅 BBQ 網聚，咁我哋就揀喺咧呢一個咧美孚嘅吉吉燒，嗰間燒烤場就叫吉吉燒啦。咁其實喺美孚嘅地鐵站咧，行15分鐘就到噶啦。咁就我哋亦都今次嘅 BBQ 網聚，其實我哋亦都唔係話志在籌錢啊，唔係話志在即係點樣嘅，其實係即係最重要嘅就係同啲會員多啲交流啦，尤其係我哋嘅月費會員啦，係嘛？咁所以我哋今次嘅月費會員咧就是有優惠的，咁啊210蚊嘅啫，咁啊非會員嘅話咧就係260蚊，咁就大家可以匯豐銀行啦，或者 PayPal 啦，咁就俾我哋嘅，咁啊如果 PayPal 之後或者入咗數之後咧，就直接係喺我哋 Facebook 嘅 page 咧就話俾我哋聽你入咗數啦嚇，咁啊影翻張相你一張入數紙，咁啊但係同我哋講翻即係你叫咩名啊，即係留翻個名啊同埋個電話號碼咧就 OK 噶啦，咁啊希望當日咧就會見到大家啦咁樣樣。OK， 咁好啦，咁就今日翻到嚟啦，咁就其實呢一個禮拜咧，其實大家都聽到啦，就係盛傳呢一個咧，即係呢一個楊即係呢一個律政司司長啦，終於要逆税啦，真係要係嘛？ 係， 咁就呢一個袁國強咧就要退下火線啦。嗱，據聞咧就林鄭佢自己喺呢個電台節目嗰度已經透露啦，係嘛？咁佢胃口唔多好，係嘛？又冇住家飯食，咁啊自己一條友係嘛？未結婚啊咁樣樣，咁所以咧咁就壓力太大，工作咧都唔適合再落做落去噶啦。其實係咁，而講真啦，佢即係過渡嘅時候，佢一早亦都講咗自己唔係做得耐嘅，本來話做半年嘅啫，咁而家捱義氣咧都差唔多捱到一年到噶啦，其實已經係。都未捱到係即係你話七月 啫嘛， 都係半年， 7、8、9、10、11、12 咁就盛傳佢下個禮拜啦，就會其實上完呢一個人大即係一個會議去列完席之後咧，咁佢翻落嚟咧，咁就係會宣布佢辭任噶啦，其實係。咁就呢一個禮拜就當然啦，大家聽到接任嗰位即係女士啦，叫鄭若驊啦，係嘛？咁就當然有啲人咧就話啊，即係可能唔係咁好喎。咁我哋可以去一段片嘅，聽下即係陳淑莊點講先。好似陳淑莊係嘛？係啦。 嗯。 我有段片。 究竟係咪已辭職？強國元話：早晨，早晨啊！拜拜呢條尾，嗱佢北京列席人大常委會搞各地兩檢啊，係咪辭職啊？完全唔答噃，主角唔答就要揾啲配角噶啦，睇下有冇啲料滲出嚟啊嘛。 7月1号就已經唔做噶啦，咁只不過因為人選嘅問題，逼住佢要做多6个月。